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谭德赛赞赏双方长期以来的合作，感谢中方对溯源科学合作国际专家组的安排，对双方已经开展的深入交流进展感到满意。双方将会共同努力完成这一次在中国的溯源科学合作。越南打破55日本土零确诊纪录，当局今朝早公布新增两宗病例，追踪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之后，下昼再发现多82宗本土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今朝早公布的两名患者，其中一人是广宁省云团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负责带领底部旅客前往指定隔离设施；另一人是海洋省一间工厂的员工。当局追踪海洋省患者的过百名密切接触者，当中72人确诊。当地一条村庄同一间电子工厂暂时封锁，2300多人要隔离检疫。至于广宁省的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10人确诊。越南当局正是考虑在农历新年之前停飞所有国际航班，并禁止所有大型聚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收埋啲好嘢，唔俾啲兄弟知啊嘛。原本想了的歌词主题不是现在这个版本的，不过当时其他成员就不是很掰，嫌太过老正，但是见到他 demo 入面为了啱音而乱填的歌名反而一致叫好，变成现在非洲的鸡这个主题。作曲编曲都是 ROOT 填词的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之。上榜4个星期回落2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6位，乐队 ROOT 非洲的60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唔想啊，唔想啊，我唔想比赛啊，有大压力又辛苦，仲要食波饼。 哎呀，点解哥哥嘅负能量系爆晒灯噶？ 佢可能遇到啲不如意嘅事、啊。一於今個星期日早上8至10，一起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一邊鼓勵下身邊失意的朋友啦。 我是劉德華，記得收聽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電台第二台，李敏、磨莉、敏感時刻。 期四晚啊，即系今日系1月28日嘅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入面有问大人啦，仲有我莫莉喺度嘅。 Hello， 莫莉， 你好。 今日有我喺度，你一啲都唔孤独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有你喺度嘅时候就特别温暖噶。因为有个人成日听我喺度乱咁噏啊嘛， 大家咁话，你都系听紧我乱咁噏。唔系，我哋唔系乱咁噏嘅，我哋。就算真係有少少亂 咧，都有意思嘅。 係啊，都係好有心機咁樣亂咁。 係啊，揾曬資料搜集㗎。 係啦，今日咧想同你講一個話題咧，就係、是、都幾點講咧正經嘅，就係、是、呢個孤獨啊。 哦，呢、這個亦都係咧即系人一直都有嘅问题嚟嘅，甚至乎咧最近咧成日疫情嘅关系咧，咁呢一样嘢更加放到大啊！因为咧、因为大家都要好似独处啊，我就算想去见朋友都好咧，都未必有机会啊，或者有呢个嘅方法去见佢哋，或者有一个藉口咯。 系 啊， 可能藉口系紧要个方法， 系啦、啊，所以就会变成咧，大家就会好似啊，成日喺屋企嘅时候对住四埲墙，好空虚啊，好孤独啊，又冻啊，尤其是而家冬天啊。 喂，正所谓咧，人咧就系群体动物啊嘛，吓咁啊，即系我哋需要 social 下嘅，咁啊，不过有时就都需要静下噶、哦，即系记得之前我哋讲过呢个宇宙25啊、，Universe 25啊嘛， 系嗰啲老鼠， 系啦、啊，就系、是、有一个应该系社会学家啦，佢咧。就摆咗一个咧，即系令老鼠唔休息、唔休住，有冷气又冇侵略者嘅嘅一个环境咁样啦。咁啊，希望啲老鼠咧就是、繁殖啦。咁啊，佢系想睇佢繁殖嘅速率啦，同埋睇下啊，如果喺冇天敌嘅情况之下，佢哋嘅行为会点啊？啊，点知发现咧，即系生到咁上下咧，有啲老鼠就觉得哎呀，太呢啲即系太唔系人口稠密啦，系 太 攰啊，鼠口稠密，我唔想同人 social 得咁。咁紧要吓，所以去到某一个数目咧，有啲老鼠就专登避开人，即系等于我哋可能即系我会系咁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咁即系去完呢个闹市 shopping， 跟住翻到屋企咧，就觉得好攰啊。 系 咁啊，后屘我喺度研究点解咧？咁梗系啦，即系譬如你去旺角啊，或者铜锣湾啲地方咧，其实你系打紧机噶嘛，你行路嗰阵 系啊， 你避开呢、這个，避开嗰、那个咁样，过马路咁样吓，咁跟住你又喺度谂啊，买咩啊，买咩啊？其实你。你係好多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打機遊戲咧，你入到間屋咧，你到底揀呢啲啊，定係揀路咧？ 密室逃脱啲 friend 咁啊！ 係啦，咁你係不斷咧就係攞緊資訊啦，思考緊啦，過濾緊啦，然後又做決定啦，然後又再攞資訊啦，再做決定啦咁樣噶嘛。尤其是買嘢咧，你去 而家總揀嘢又要用腦喎，攰噶啦，又格價咧。 同埋佢哋格價咧，就係佢哋仲要係即係啲市即係啲 marketing 啊，系俾啲好难拣嘅，咩咧？我哋讲个 decoy effect 啊，吓，或者 A 加 B 咧就$30，咁就 A 加 C 咧就系37蚊， 有个中间价。 但系咧 B 加 C 咧就系40蚊，就再但系咁啊再送赠品，咁你真系好难拣嘅，其实 系啊。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呢一啲，头先问大人所讲呢一啲嘅 effect 啊 ，decoy effect 啊。我成日咧烦到咧，直情喺度计究竟佢送嗰个赠品几多钱咧，跟住我要再平衡翻，究竟咁即系贵咗平咗咧，即系个思考系。大咗好多啊！我都已經覺得好似好攰咁啊，仲要何況咧，即系仲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溝通。無論係個 sales， 又或者可能身邊有朋友嘅話，你要說服佢買。 仲有，如果你幫人買嘢仲慘， 係 要影翻張相翻去咁。咁呢啲都令你好攰嘅。咁所以有時候咧，人就係想，哎呀，唔好再煩我，我要靜靜地啊。咁以前就直頭咩啦，削髮為利， 係清心寡慾。 我而家就係佛門清靜地嘅意思，唔係淨係真係講個環境清靜。是冇人哋煩啊！咁但係如果你今時今日住喺呢個大都會咧，你覺得好煩嘅時候咧，咁你就難免咧有時你會選擇 alone 啦，英文就可以分得好啲嘅。就係、是、alone 同埋 lonely 啦、，alone 就係你獨處，你寧願獨處、；lonely 就係你寂寞。咁但係我哋而家係講你選自己選擇嘅， 係。或者即系独处定系孤独，系咪啊？你讲紧 系，但系你选择，如果你自己选择就唔算系寂寞噶啦，唔系寂寞嗰种啦、或者即系孤独啦，我自己系形容咧一个啦，孤有一个啦，独有一个啊嘛，咁嘅意思啫。咁但系原来咧喺网上咧，啲网民咧就好叻噶。咁呢个孤独咧都分咗一个等级嘅，就有10级嘅。 系 咁呢个表咧就叫国际孤独。 等級表啊？你想唔想知道自己第幾級咧？ 我想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算唔算孤獨嘅人呢？我係一個矛盾嘅人嚟嘅、我會好驚孤獨，但係我又唔中意 social。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唔中意同你唔中意啲人 social 啫，你。 其實我同朋友都唔係好想出街嘅、因為我覺得咧同朋友出街， 我同你真係冇出過街過。 係啊， 我哋真係同事嚟嘅啫， 唔係私底下我哋係朋友嚟嘅。 我哋有食個飯， 係啦、有食飯。但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我唔出嚟唔代表我唔當嗰個係朋友啊、只不過我覺得我出嚟好攰啊，因為我由上水山長水遠出嚟咧，要準備好多嘢、跟住我就覺得好攰啊，同埋就要約又要諗去邊啦、大家食。嘅嘢要有共通點，冇理由就曬我噶嘛？咁又或者係大家要去邊一度之後做啲乜嘢？咁所有行程都好似要規劃，或者要同朋友溝通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好攰啦。咁如果直接去朋友屋企，我反而覺得舒服、啊。因为点对点啊嘛，系、啊，即系我会系咁咯，所以我就会一个矛盾嘅人嚟嘅，所以我都真系几想知道到底咧我自己个孤独表里面系第几级啊？ 好，咁啊俾你一首歌嘅时间啊，去即系回望你嘅一生，睇下你有几咁孤独。 天气好，形势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静默，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斗士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那些阴影跌下过，一生离临或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水必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当 哋探讨嘅题目咧，就系讲孤独呢一样嘢。但系我相信咧，如果讲孤独呢个题目嘅话咧，无论系我或者问大人讲，都不及姜涛讲。啱啱听过嘅系姜涛嘅《孤独病》。嗨，敏大人，我想了啦，我都觉得自己都算是一个几孤独的人嚟嘅， 系咩？ 系啦，我愿意接受你呢个孤独表的挑战， 挑战系嘛？ 系啦 ，OK， 咁啦，这个即系第一级啊，就是一个人去逛超市， 会啊，我而家越嚟越多添啊，尤其是等人的时候啊。即系如果冇嘢做嘅时候，我就会走去行超级市场，又或者甚至乎我而家直情系去到去旅行都必定会去行超级市场。即系当然啦，去旅行就唔系自己一个人行嘅，但系我系真系会咁样做咯。甚至乎我放咗工，即系我讲下昼有阵时啦，我会翻屋企之前，哎呀唔想翻屋企住啊，兜一个圈先啦。但系唔系有目标地去买嘢嘅，我只系行下先啦。我喺入面就会自自然然买到啲嘢噶啦。系啊，我会令自己咁做咯， 买到啲嘢嘅时候咪舒服啲噶， 开心，即系唔知原来真系买嘢系会令人开心噶，无论你买几多嘢都好，少少嘅嘢，即系譬如你突然间你冇谂过自己要买豆奶嘅，跟住你突然间去到超级市场，你买咗包豆奶，你见到佢特价，你就开心噶啦。 咁所以真系可能嗰啲叫咩啊购物狂咧，系因为唔开心啊， 系啊， 或者压力，基本上唔系因为要狂。或者是去購物，但因為他是不開心，可能有些抑鬱啊，或者壓力啊，就想令自己開心，那就變了那個症狀就是購物啊。 那問大人，購物是不是真的會令人舒減壓力的呢？很有效的，是不是？ 我想對大部分人都是的，你擁有多一樣東西嘛，得一份。 無論廢物都是開心的。拥有嗰样， 废物 系啊， 唔系咁佢个嗰样嘢，佢梗系好恨想，佢有即系欲求，佢买到咁咪得咯，即系话你有个 desire， 即系你个欲望，然后你满足咗个欲望，咁就系开心噶啦， 系， 即系人嘅基本存在嘅意念就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嗰、那个，所以我就问你。你本来不是想着买的嘛，你本来没有个欲望的嘛，你是夹硬就生个欲望出来，就夹硬又是圆满了它。 还有呢，不知道你去到超级市场呢，你不买些东西走，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晒咁。问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是习惯的。 是不是啊，是啊。所以如果你说自己那人行超级市场的话，五粒星星我会有四粒星星。是啦，多的。 OK。咁你是第一级啦。第二级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吃饭。 以前一定不制。我一定买外卖翻屋企，而家我 OK， 咁你已经系二级噶咯。 系啊，我因为我唔知啊，一来咧我又觉得有阵时可能翻屋企又嘥时间啦，又唔环保啦，咁我觉得喺嗰度食又方便快捷，咁啊算啦，喺嗰度食啦，咁我就会坐喺个餐厅度食咯。我而家会啊。 啊，跟住第三级 系 就同第二级有啲相似，但系咧第二级咧就只系去餐厅，呢、這个咧就系去呢一个 coffee shop 度坐啊。即系呢个同填饱肚系冇关系嘅，你去 呢个真系 hea 系啦， 系如果 hea 嘅话咧，我唔会刻意特登，好而家冲个凉换个衫落去 coffee shop hea 先，我唔会。但系咧，如果我已知道自己多咗两个钟出嚟啊，甚至乎可能等人啊，系长时间嘅，我知道我就会坐喺嗰度啦。即系譬如我知道我自己两点钟做完嘢，我要五点先做嘢嘅，中间成两个几三个钟，咁我就会选择喺 coffee shop 度坐咯。系啊， 咁但系你个例子可圈可点咯，即系因为你其实系有啲时间要打磨，唔系打发， 系啦 打发，咁所以就你先选择揾个地方，等你唔使企，咁你坐啫。 系啦，而我唔会特登过去坐咯。 咁所以我觉得你都系第二级嘅。 哦， 不过睇埋第四级。 好。 你会不会一个人看电影啊？ 我真的试过、啊， 但唔係成日經，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我唔係李亞力，我唔係李亞力。 佢所以佢孤獨表好勁嘅，起碼四先啦，佢一跳已經四。你而家都係二，二四就間中咁樣嘛。 如果我突然間有一套電影我好想睇，而我真係冇朋友陪我睇嘅話，我會去睇咯自己。 嗯， 係啦。因为但是我会是那些很闪烁的人来的。即是譬如九点钟开场我会九点钟搭正先跑入去啊、不是很想被人见到啊。我觉得孤独好像真的比较尴尬同埋不好想被人知道的感觉的东西来的。 即是你 我怕的怕被人觉得我孤独。 咁得意的你去睇戏都怕人你知道你单独去睇戏。 是啊因为呢我如果譬如同朋友睇戏呢我见到隔离有个人哇你睇下佢自己咁睇戏我会咁样话人的。 即是你根本就对这个第四级的 孤独 啊， 啊有少少戒心的 了。是啊一走的时候也即刻跑走咯。是的。 使不使啊 是啊我不想别人觉得我自己在那里看。 孤独又不是罪来的。即是你讲好冇面。 是啊。 咁又同那些喂你看看他他是离了婚的。他咁即是以前那些 是 个八卦差不多。 是啊他八婆仔那些。是啊。 即是你怕他孤独尴尬呀咁样你惊佢谂嗰度 系啊，睇下佢一个女人自己喺度睇戏啊咁咯，朋友都冇多个啊，咁我惊噶。 我只会劝你唔使咁担心， 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人都系咁睇到嘅，真系多咗好多。 系啊，我哋监制已经成系咁咯，咁惊佢落嚟打我。 我收翻我头先啲说话。其实我都觉得睇戏冇嘢嘅， 重点系佢真系住喺戏院楼上噶， 系 啊，咁佢真系佢系当系 死啦大件事啦，佢好似得闲都自己去 coffee shop 坐噶。唔係，其實我哋咧即係得閒就去沖一坐。 今晚嘅節目主要係針對佢， 定李亞力啊？ 李亞力係 兩個都係啊， 係啊。好，第五級嗱，呢個同之前嘅 coffee shop 啊，同埋食飯同嘅食飯，你真係要填肚啊嘛。係 啊。 咁呢個填肚得嚟咧，就係點講咧？大锣大鼓嘅，點解咧？就係一個人去食火鍋。 哇！我会唔会？我一定唔会。但系我识朋友真系会，系啦。 所以而家都设计啲一个人火锅。 系啦，因为多咗好多一人火锅。咁、而嗰个一人火锅系其实我都觉得系好低 B 嘅一样嘢嚟噶。低 B 唔系话设计一人火锅，系、会觉得一人火锅一定要系两个人甚至三个人食，因为你一人火锅嘅你都系每人嗌一个啫，你都系自己霎下霎下霎自己炉啫嘛。咁你到时霎嘅时候，你都唔会同对方系有几多沟通或者讲嘢噶，因为专注自己霎自己个脑嘛。咁所以其实一个人去食火锅，我都觉得冇乜问题噶。即系呢一个概念，我觉得已经要转变咯。 同埋火锅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要同好熟嘅朋友先食。 系， 因为个个都拎个筷子落去碌咧。系，咁虽然热水应该系咩咁，但系 或者有公筷。 而家又更加啦，真系有打边炉群组噶嘛。 系 啦， 即系话我俾你听，真系有噶。 系啊，即系虽然好。熱又有蒸汽啊，但原來嗰啲嘢會霧化嘅， 係啊， 所以都有啲驚啊。咁啊，呢個阿莫莉唔會嘅， 係唔會。 咁所以你暫時咧都係 兩分， 第二至第四級啦。但係第四級你真係好 好少 好少機會，所以你都係第二級啫。笑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 教心巴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仗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让单八卦事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危及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 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掩映， 让我终于可以百痴高兴。 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 嘅卫兰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低级趣味》，一阵间十点半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敏感时刻呢个环节，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北角东发大厦 A、B、C、D 座列为受限区域，大批警员晚上七点之后到场拉起胶带同拉闸封锁锦屏街一带，亦都有运载物资嘅货车驶入，有工作人员架起帐篷作临时检测站。有居民外出购物之后回家就遇上封区，对封区感到突然。东发大厦 A 座地下一间的西医诊所护士张小姐说，刚刚做完检测打算回诊所，怎知遇上封区，一度未能够入内，医生就在诊所内未能够离开。有住在东发大厦 B 座的外籍居民说，收工之后突然发现封区，感到惊吓，又说早前已经接受检测，屋企未有足够的食物，希望可以尽快回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林郑月娥说，对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新政府持乐观态度，希望拜登政府给予特区政府就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一个公平的申辩机会。林郑月娥在访问中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部分法例以及美国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影响到香港的商人和个别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而香港正是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因为香港经常是放在国际社会的雷达上。不过林郑月娥不认为香港夹在中美之间，反而美国有时利用香港作为和中国谈判的棋子。医院管理局话，去年第三季公立医院有三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较去年第二季减少六宗。医管局在季刊风险通报提及一宗手术或介入程序之后遗留工具或者医疗物料在病人体内事件，说病人因为输尿管结石而接受手术，医护人员先放入一个取石器到病人体内，但手术之后取出取石器的时候并不顺利，随后发现病人右输尿管在遗留大约六厘米的取石器碎片，需要另一次的手术取出碎片。医管局又说，去年全年公立医院呈报50宗重要风险事件，其中45宗涉及药物错误和5宗错误识别病人身份或者资料，较前年减少42宗。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者服用一款名为合波加利保健茶的产品，因为发现含有未标示受管制的药物成分。处方根据情报在网站购得产品的样本作化验，政府化验所的检验结果显示产品的样本含有西药成分。卫生署和警方昨晚采取联合行动，一名49岁男子因为涉嫌非法售卖第一部药物和未经注册药剂制品被警方拘捕。含有有关西药成分的产品都是属于处方药物，必须在医生指示下使用，亦都只可以在注册药剂师的监督下在药房凭医生处方购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92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72点，升21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3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幣6.464。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87美元，卖出1860.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看过咁多韩剧，但系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几多啊？ 佢就话如果你同长辈同行嘅话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将只脚伸直，咁咧双脚咧最好咧屈曲啊或者盘膝坐，咁先系对呢个长辈咧尊敬嘅一啲坐姿。因为 如果我脚肥咁点啊坐到？ 唉，转第只脚向上。 长辈先咯，你叫 你可唔可以另名面啊长辈？ 逢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俊荣， 现在在珠宝公司做财务文员的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改善了他的沉默性格，亦都增强了他的自信，现在已经全面管理公司分店社交平台的运作。 想知道何俊荣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翻到嚟敏感时刻， 系咁，我哋就讲紧呢一个咧国际孤独等级表嘅， 嗯， 哇，讲到好犀利， 系咯， 呢啲好似系即系美国白宫啊，佢要拎出嚟讲，或者系啊冇 全球都有嘅发生嘅事， 或者呢个世卫要拎出嚟讲嘢，但其实唔系，系网民 上 系啊，网民设计嘅一个孤独等级表啊， 嗯， 好啦，咁啊讲到咧第六位啊，就系咩咧？就是，一个人去唱 K 啊， 我识朋友真系会咁做，但我唔会咁做。 同埋，我覺得係真係多人嘅。點解呢？因為我試過喺北京機場見到有一個箱 電話亭， 有冇見過 㗎？有 電話亭係。咁如果唔係有人有個市場，佢點會即係千辛萬苦啊，都勞師動眾咁樣去整一個咁嘅唱 K 箱咧？咁梗係有㗎啦。 我台灣好 hit 㗎嘛呢一樣嘢。我睇過一條短片就係咧有一啲有個女仔定唔知男仔咁，總之一個人啦，佢就喺呢啲好似電話亭嘅箱咁啊，自己一個人唱 K。咁咁啱就唱緊梁。 梁靜茹的歌，咁梁靜茹就咁啱即喺呢個商場隔離經過，跟住佢就打開個門，跟住同佢一齊唱咯， 咁得意啊！ 係啊，好似 好驚喜佢， 係啊，嗰陣即刻好驚喜啊！我覺得好得意嘅，咁同埋多咗好多，甚至乎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嘅，但係香港比較得意嘅，香港係擺喺一個卡拉 OK 入面嘅。 哦，我哋 当你喺大围嘅时候，你唔够人哋抢咪，咁你自己入去个箱嗰度唱啊？ 系啦，因为我哋有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就见到个 lobby 即系去登记嗰位嘅隔篱就有呢一个嘅电话亭啦。 嗯， 系啦，就摆咗喺度，咁啊真系人喺入面唱歌喎。 嗯， 系啊，所以其实香港都有噶。 吓，哦， 但我朋友就嗰阵时系 book 一间房咯，因为以前站未有电话亭嘅时候咧，佢系一间细房，间细房可能只系容纳到一两个人坐咁样。好逼劫嘅， 咁如果你系情侣啊，咁咪好正咯。 咁啊系，但我朋友自己一个人去唱，经常性咯。 咁以前咧，我哋见到呢啲透明嘅点讲玻璃房喺街度咧，你觉得系电话亭啦， 系 而家咧，喂，嗰啲系咪都要系刷卡咁样嘅？即系时而世易啦，即系以前你系入去嗰个玻璃房咧，一系就超人换衫，一系你打翻去吓俾你老婆啊，俾你老妈子啊咁样。咁你係去做一個，即係你係 reach out， 你係同人哋去溝通。而家唔係啦，咁其實我封閉我自嗨啫咁樣。咁呢個就阿莫莉就上到呢級啦，第六級嘅孤獨啦。好啊，第七級咧就係嗱呢個我會調佢原本網民講嘅嘢少少啊。佢就話一個人去看海，咁我就意思即係一個人去兜風啊咁樣。 我都唔會。但是又是那句啦，即是如果我没事做的时候有几个钟我就会去看看咯。如果不是 涉时间也不计喎。 是啦，如果不涉时间的话我真的不会这样做。 嗯， 是啊。因为我觉得这样东西反而就算你不心灵上面不孤独啊。 更孤独啊。 令到你更加孤独。 即是老人与海这样啊。 是啊。即是我真的会分分钟看一看下，我一定会跟自己说。我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点解会沦落到而家咁样，自己望住个海？我一定会咁同自己讲。 但我相信系有人咁样做， 会有会有。 咁、我觉得咁佢哋反而觉得系好舒畅啊，因为唔使对住其他人。但系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晒大自然嘅风光啊。 系，其实除咗佢哋之外，有样更加我都几欣赏佢哋，觉得几叻嘅，就系钓鱼嗰啲人啊。就自己一個人真係會拎住好多嘢，跟住就喺個海度釣魚。 咁其實已經 係 咩啦？係呢個早期嘅第七級啦。 啊，已經係呢個啦，有啦。 咁你一個人看海啊，一個人釣魚啊，其實你根本就唔想同人哋 係有任何接觸 溝通。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釣咗好厲害嘅，會咁樣做嘅，就咁樣就坐幾個鐘。 同埋咧，我見到啲人咧，唔知點樣可以咧去啲碼頭。或者是那些怎样怎样讲，即是有些公路呢它是在海道的嘛，有个等，即是那么变成一个 有等在等下面的。 那到底他们是怎样去的呢？ 有些船啊艇家驳他过去。 驳他过去。 那可能就跟他讲。 那么艇家不记得回来接他的电话。 有电话的，他会留个电话给你。 因为你跌了个电话落水。 那就没得救了。除非个艇家记得你。 我一定要写这个桥段来的。 除非艇家记得你。 那而你又是孤独症或者冇人记得你噶咯、 你唔记得嘅时候就真系好似头先问大话斋，你要桥面嗰度挥手，等上面车嗰啲人见到你咯，冇噶啦。 我呢个真系好惊啊。OK，好，跟住第八级啊，呢、這个孤独表嘅，咁我又系调教少少啦。佢一个人咧去主题公园，咁我意思就一个人去旅行。 系一个人去旅行咧，反而我会觉得咧。正常喎，一個人去主題公園喎。 嗯， 係啊，即係我覺得喂，個人自己去旅行，因為可能越嚟越多人去流浪啊，或者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咦，我都試過喎，大學時期已經一個人。 係啊，我覺得呢啲係一個你自己嘅經驗嚟噶嘛，即係一個人生嘅經驗。咁所以同埋一個學習嚟嘅，因為你要學習你自己有啲乜嘢應付到，邊啲嘢應付唔到嘛。咁所以我覺得又唔同。但係如果去主題公園嘅話，你唔需要學習噶嘛？唔通你學習同嗰個主題公園入面啲？动物倾偈 ，hello 咁样同佢倾偈。 咁啊系，即系嗰个系诶前者去旅行咧，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系啊。 咁而去呢一个主题公园，你系本来谂住开心噶嘛？ 系啊。 即系话你开心都唔需要人陪啦。 系啊。咁其实你觉得你谂下几可悲？即系就算自己嘅开心都系自己一个人分享翻自己嘅开心咯，冇身边嘅人陪你或者去睇住你去开心咯。 嗯。 系啊，我觉得系好灰嘅事嚟噶。 是啊，喂，咁啊，讲埋呢个先，第九级先，第九级就是一个人搬屋。 哇，呢、這个灰啊！我觉得呢个好灰啊！ 我见到你个样突然间灰一灰咁样 啊， 真系。 因为我即刻谂到个画面，如果嗰个系我嘅话，会点咧？咁好灰啊！嗰、那个， 即系自己执晒所有嘢。 系啊，自己诶、自己即系就算你搵 搬 运 公司， 系啦、啊， 尤其是女仔、啊，你好多嘢都系做唔到噶嘛。 系啊，就算你搵咗搬运嘅工人去搬运公司帮你搬都好啦，你嗰下你硬系觉得。即系点解呢一样嘢明明系一起揾人去帮手做，点解得自己呢？系咪连朋友都唔帮自己呢？系咪自己有问题呢？真系会咁噶、 哦，呢、這个 好孤独啊！ 即系你系啊， 好孤独。 点解会冇人帮你呢？呢啲系人生大事嚟噶嘛？ 系啊， 咁呢个都系第九级啦。呢、這个阿莫莉应该远远不及啦。而家苏花你都系 第二啊， 第二级啫。你真系唔系孤独症啊？ 系 好啦，咁到底第十级系乜嘢咧？不如听首歌翻嚟啦。 用饰演好人，但道歉刺激感也很吓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新闻，不识趣道太不吸引。极稀罕有的旅行，游玩似考察，仍然抱怨买名得比嘉宾辛勤，可惜要你雪中一吻。失恋更精彩。 如果世间上面咧真系有呢条街太平街嘅话咧，我相信咧我一定入去住，一定唔会孤独。入面咁多靓仔靓女，啱啱听过嘅就系太平纹身店嘅主题曲《迟了悔改》，应听周恩婷。今日敏大人带俾我哋嘅就系国际孤独等级表， 系，咁啊，头先讲咗你使唔使 recap 啊？第一级咧就系、是、一个人去超市啦，第二级咧就是、一个人去食饭啦，真系依套嗰啲，第三个咧就都几啲似嘅，就是、一个人去咖啡店 hea， 即系 coffee shop 啦，我哋所谓嘅，咁啊第四级咧就是、一个人去睇戏、第五级咧就是、一个人都系食嘢，但系火锅、大龙凤啲嘅，咁啊第六级咧就是、一个人去唱 K， 第七级一个人去睇海啊或者兜风啊，第八级咧就是、一个人去主题公园或者旅行，第九级就是、一个人搬屋，而家到第十级啦， 系 第十级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啊， 哇，其实我试过一个人入医院。即系我未试过做手术咁严重，但系我试过自己一个人入医院。 入医院就真系要住嗰啲。 系啊，我仲好似试咗两次添。系、啊，因为咧，我 成屋企人咧，你朋友咧， 我成日会突发性会好唔舒服。咁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就嗰次未入医院住住嘅，咁就系咩事咧？喺呢度，即系我喺呢度系突然间请假，因为我翻下嚟嘅时候好唔舒服，我就搭翻车翻去。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咗食晒药啊嗰啲之后都唔得。咁跟住我凌晨唔想屋企人惊啊担心啊，唔想我妈咁辛苦，我自己个人咧哇拖住成条丝咁样咧，好辛苦挨落楼下。截的士去急症室，咁去到急症室咧，佢都要直情系抬我上张床嘅，即系去到咁极致嘅。咁但系照完个肺之后又嗌翻我出嚟，但系结果第二日咧系烧到四十度，又再入翻去浸，即系去翻医院咯。咁跟住亦 入翻去浸啦，跟住浸冻水， 浸冻水啦。咁跟住之后有一次咧，就系、是、好似都系喺呢度，我又系翻阿公，又觉得好唔舒服，跟住我就自己落咗去楼下医院啦。跟住之后咧，佢 check 到我好严重啦，跟住之后就即刻。住院咯， 哦， 系啊，我试过几次噶，两次就自己住院。 哇，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觉得我同你做咗咁耐节目咧，其实一直咪好好运啦，你冇事喎。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做夜晚节目就 虚耗，系好好定好虚耗啊？ 虚耗 吓， 系啊，所以要向所有做凌晨嘅节目嘅同事，或者翻凌晨工嘅所有嘅工作人员啊，任何一啲嘅工种嘅人致敬。 咁肯定啦，即系呢个你同。 佢调转晒作息， 系啊，时间唔同咗嘛，系明明即系你个脑感应唔到光嘅时候，佢就分泌啲即系叫你瞓觉嘅荷尔蒙噶嘛， 系啊， 咁你应该瞓觉嘅时候你要做嘢， 系啊，咁所以但系如果手术嘅话，你有预期之中咁样入去嘅话，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好似就系凄惨咗啲嘅。 咁我谂下先， 系啊，即系突发嗰啲就话啫。 我生仔嗰阵时系咪一个人入嘅咧？ 吓， 应该唔系嘅。 系咯，唔会啦。 我唔记得咗啊，因为嗰阵好忙啊，你知。 系。 我肚入边有个行李， 要卸行李啦嗰阵时。 但系我真系记得我生完之后咧，系冇人记得煮饭我食。 吓， 我竟然冇饭食嗰阵，因为个个我都忙住搞啲 B B 嘢咁样咧，系冇人理我啊。 系。 咁所以 你就自己嗌外卖啦 吓，我咁我知唔知打翻去到底有冇人理我噶？你哋咁样， 即系嗰个就抱住， 同埋我觉得可能我阿妈又以为边个边个理我，咁啊边个边个又以为阿嗰个嗰个理我，咁啊结果系冇人理嘅， 系沟通上面有混乱。 系啊， 系。 结果我第一餐饭系我自己系阿黑球翻嚟，我真惨咧。 呢个真系记一世。 以前啲有钱人咧，搵人生完就劈佢出去咧，生完啦已经咁样。 要仔唔要？ 系啊， 就 系 咁。 我就系想爱个饭盒啫。我哋呢度电影嘅系咪先？ 最后唔系嘅，最后个个都照顾翻嘅，又照顾翻嘅，过一下啫。 喂，你讲到呢个孤独咧，你系咪都有啲睇法咧？ 系啊，我都上网睇到咧，有人就有讲咧，话心理学角度嚟睇咧，其实孤独咧又未必系一样唔好嘅嘢嚟嘅。咁佢就话咧，因为咧其实咧，有一个嘅老师，佢叫做苏勋慧老师。咁佢就话咧，其实孤独呢一样嘢，某程度上亦都可以咧去令到自己有啲嘅学习嘅，学习自己独处啦，学习去点样接受自己啦，学习去认识自己添嘅。咁所以又未必系一样唔好嘅嘢嚟嘅。佢自己都话咧喺其中。有一个嘅专栏都有讲，喺有一本嘅小说一本书入面有一个节录啊，佢就话暂时嘅孤独咧，其实系可以疗愈同埋安慰自己嘅，令到自己啦，可以稳住内心嗰个自我，即系如果你真系好腾鸡嘅时候，你学习独处嘅话，可能会令你冇咁腾， 或者好烦嘅时候，你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系啦， 即系唔使再听人哋讲咩说话去分析人哋讲嘅嘢， 系啦，又或者有阵时可能自己都唔知道点算嘅时候咧，你可能就喺你独处嘅时候，你就会谂到你之后个目标系啲乜嘢咯。咁呢一个就系佢哋讲嘅独处嘅其中一个好处。咁咧，另外一个咧就系佢都有讲话，因为疫情嘅变化可能引发到咧都有焦虑嘅感觉或者唔自由嘅感觉嘅。但系呢一个正正就系考验紧咧我哋自己本身嘅一个安定嘅能力啊。咁啊，令到自己咧啊系咪可以支持到自己咧？咁或者安抚自己嘅心灵啊，亦都安顿自己嘅心灵咁话。咁呢个都系嘅，我都觉得算系一个考验嚟嘅。你起码知道自己嗰、那个嘅独处时间，或者你独处嘅忍耐力可以去到几多嘛？如果唔系，嘣一声你突然间咪乜都冇晒嘅时候，你仲惊？我都系咁谂噶。 喂，其实咧，如果讲孤独啦，就变咗系一种点讲咧？担心嘅感觉啦。 嗯。 定系你想同一个人一齐，但系好烦啊？你会宁愿烦啦？即系觉得好， 我宁愿孤独啊。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已经好多样嘢要烦， 仲要烦两个人 double 啊。 系啊，你仲要烦唔紧要，即系你听佢嘅烦唔紧要啊，你仲要帮佢解决，或者你要氹佢咧，你个脑仲要用多层、啊。你如果咁嘅话， 以前咧我哋细个讲咧话开心咧，如果分享咧、就会咧诚意。如果分即系如果系忧心咧，我哋分担就会系随意噶。 系， 但我唔觉得系咁咯。 系， 我觉得有时我啲女佢哋开心嗰啲嘢咧，我唔识得开心嘅。你话哇，我条 YouTube 片咧有几多乜乜乜咧？哦，我就饿咯。即系或者佢啲开心系我，即系佢哋细个开心，佢哋去而家好惨嗰个公园咁样，哇！我一个人带两个，佢呢啲开心系建立喺我嘅辛苦，唔咁啊痛苦啦，辛苦上噶嘛。咁所以开心系咪真系会多倍咧？咁我都咁讲，哎，你作为个妈，你应该好安慰。咁但系安慰你都系真系要付出噶嘛。 系， 但系担心系咪真系会两个人分担就即刻随意？有时唔系噶噃。 系。 即个老公话：，哎，我俾人炒咗啦，我梗系好担心啦。跟住话埋俾个老婆听，你觉得会唔会随意啊？唔会嘅，系一家人一齐担心噶嘛。 系， 所以嗰、那个即系我开始觉得话，以前讲嗰啲人生道理都未必一定而家可以咧适用啊。 责任太多防御 人咧係一個群體動物嚟嘅，咁咧其實如果真係自己一個人嘅話，就的確真係比較孤獨嘅。所以啊，佢哋四個合體啦，佢哋係 CEO Star。咁啊，啱啱聽過嘅係集合吧地球保衛隊。今日咧敏感時刻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咯。咁啊，一陣間11點鐘新聞之後會有聯播節目。拜拜。